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的， 真的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你好，听众朋友，我们的空中笑林节目又和您如约相会了，我是雅娟，接着带您四九城里听相声。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依旧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相声录音。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这段相声呢，是一个新创作的作品，叫做咖啡与茶。大家可能看到了，在我们台上呢有很多乐器，但这个作品呢形式上呢也有些改变。表演者呢是一对帅哥美女的组合，王群、杨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二位。 大家好。 嗯。 首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就是传说中上海滩的许三多。 错了。 怎么了？ 是许文强。 许文强？ 嗯。 他们俩什么关系？ 都是男的呀。 没问你这个，问你什么关系。 他们俩就没关系。 哦， 就是许文强。 没关系啊。 嗯。 哦，就是许文强啊。 嗯。 哦，许文强。 对。 我得找一个搭档。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一只灵的孔雀构不成开屏的奇观，这就是我的搭档。 大家好，我是杨子。 嗯，介绍一下。 我是杨子。 哦，那我就是养父。 怎么一上来就占便宜呢？ 怎么，杨子养父吗？差不多吗？ 你是说个头吗？ 谁说这个了？我说是岁数。 差多了 啊！ 我还没说完呢，你先别插嘴。 哦，还没说完呢。啊，说。 我叫杨子文琪。 哎，我叫王群。你瞧，人这小孩起的名字多好听啊！四个字带子，我也得记四个字的，带子的。我姓王。哎，你说我叫什么呢？ 你叫王穿裙子。 王。我是男的，谁给我起这名字？ 这是主持人给你起的名。 主持人起的、嗯、我找他去。怎么回事啊，这主持人？ 哎， 你 说了，这主持人也是的、 啊、 有点过分啊。 就是啊， 怎么能给人起这样的名字？ 嗯， 也不能人家像什么就是什么吧。 对了，还是裙子啊。我怎么就叫这个？好听点的行吗？ 好听点的 啊。 我觉得你叫这就挺好听的呀。 这我幸亏姓王了 啊， 我要姓梅呢？ 梅穿裙子呗，多原生态呀。 什么原生态啊，没听说过啊。行，就叫王穿裙子。 行。 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 对， 跟你聊点个人问题。 嗯，行啊。 多大了？ 多大嗯，自从24以后我就不记得自己的年龄了。 哎，你不告诉我多大了，我这儿还想给你介绍个对象呢。 哎，千万别打住啊。 怎么？ 我最怕见陌生人 啊。 见了陌生人吧，其实特别累。 嗯， 很多谎话又得再说一遍，我都忘了。 忘了？ 要不你提醒提醒我。 我也好几年没说瞎话了。 嗨， 没， 这就是一瞎话。 谁说瞎话了？哎，这主啊，这几年啊，参加这个孝星大联盟、 啊、 火了啊， 啊还行， 这个红遍了大江南北 啊， 连外国人都邀请他。 哦，外国谁邀请我？ 迈克尔·杰克逊。 不能吧？ 啊， 他给你打电话了？ 没给我打电话，给我发了条短信。 怎么写的？ 不要考虑经费问题，一定要坐头等舱，来了我给你报销。假票也可以。 抬头写哪儿啊？ 梦幻庄园。 哎呀，你吓死我了。 嗯，不要怕孩子，有我呢。 My God。 好好好。 哎呀，孩子坐过飞机吗？ 这还真没坐过。 你看他还真没坐过飞机。那天啊，晚上8点钟的飞机，早上起来6点就排队去了，进去找个座就坐下了。 嗯， 这时过来一男士问他，对不起，这个座是我的。凭什么呀？我早来了。早来也不行，咱们这个分这个号，我就不起来，你能怎么着？ 对啊， 不起来哈，行，待会儿飞机起飞你开啊。 你先别说那个、 啊、 你就说我唱的怎么样。 哎，下一定功夫。 哎，通往成功的路总是在施工中。 哇， 其实啊，我是高中低音都能唱。 哦，都能唱。 嗯， 你应该唱一段高的。 听好了 啊， 有旧衣服的买， 这不是收破烂的吗？ 怎么说话呢？ 那这唱低的吧。 听好了 啊， 要发票吗？ 还是收破烂的。 哎 啊， 告诉你，你可别寒碜我。 怎么了？ 我可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对，我证明。 嗯， 人家有证书。 那是 音乐学院最好的厨子。 我炒菜的呀。 你能闻出味儿来，女厨子。 别说了 啊， 告诉你，我可是歌唱家。 是啊， 兼舞蹈家。 嚯， 兼画家。 嗯， 兼书法家。 嗯， 反正什么家我都兼。 等会儿姑娘，先别煎呢，有炸的吗？ 切，您说那是卤菜。 还是厨子吧。 别说了、 啊、 就说说您能不能唱吧。 我 啊， 我唱起来，我怕你接不上来。 那就不可能。 试试。 好啊， 来。 好。 唱上歌来，这边唱来，那边和喽，那边和。小姑娘唱起来还挺可爱的。 那当然了 啊， 做女人嘛有两点。 哪两点？ 一是美丽，二是可爱。 是啊， 我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你说我可爱吗？ 可爱。他三十之前啊像章子怡，三十之后像画皮。 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 打住打住打住，咱这比赛呢，咱可别这样吓唬人了啊。啊，这回我唱一个这个现在热播的三枪这歌，你能接上来吗？ 三枪 啊， 就您这岁数，一枪您就得趴下。 嘿，跟我来这个是不是？听我这个。 好 啊，三枪的啊。塔搭啾，塔二啾，抖死塔啾，你搭啾，你二啾，抖死木头。 你二舅才木头。 不是，你先说，你会唱这个吗？ 不会。 你看，有他不会唱的啊。今儿晚上我不唱别的，我就唱这个。塔搭啾，塔二啾，抖死塔啾，你搭啾，你二啾。 不要疯狂的迷恋我，我只是个传说。 哎，不错啊！ 传说， 那你带着喷壶来的是怎么着？ 哎，怎么样？怎么样？我唱的怎么样？ 唱的不错。 啊， 没听出来吗？舌头有点毛病。 啊，我有吗？ 哎，那天啊，他跟他妈上公园遛弯去，看着天上一只老鹰，他问他妈：“妈，妈妈，你看天上有只乌拉。” 我妈说什么呀？ 拉倒吧，那是乌拉呀。那是冷， 那是我吗？那是他妹妹。 哎，行，哎，这回叔叔让你知道什么叫艺术。 嗯， 我唱一段快板里边的绕口令，你就接不上来。 那就不可能，试试呗。 试试啊， 试试。 哎，我家有只肥进白进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进白进八斤狗，咬了我家肥进白进八斤鸡，卖了他家肥进白进八斤狗，赔了我家肥进白进八斤鸡。板凳宽，扁担长， 扁担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扁担长。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谢谢。 哎呀，唱得不错呀。 我考考你吧。 你考考我 啊？ 考我什么呀？ 知道我刚才唱的这首歌是谁唱的吗？ 我肯定知道啊。 哪个组合唱的？ 我拿起就说呀。 啊 ，H1N1 呀、啊。 流感呢？ 那是什么呀？ 那不是流行歌。告诉您谁唱的，记住了。 谁唱的 ？SHE。 啊，是这样子呀。眼睛喜欢这样子呀。 我们的生活因广告而精彩。 瞧，我们这还有造型呢。这回咱们啊。唱点怀旧的 啊， 校园民谣，你行吗？ 我不但行， 嗯， 我还换一样乐器给您伴奏。 还换乐器？哎呀，说他胖就喘。 知道这是什么？ 这个打网球见过。 网球拍呀？ 那这是什么呀？ 这叫吉他。 哦，你会的还挺多。 啊，也不行 啊， 我会弹吉他，弹琵琶， 嗯， 弹键盘。请问叔叔，你会弹什么呀？ 我会弹琴。 谈情说爱呀、啊？ 跟你开玩笑呢。这个有一个乐器二胡，我会不会？ 哦，对对对，这还真是。 有一首二泉映月，我拉的怎么样？ 好。 像不像？ 像。 哪点最像？ 眼睛呗。 我瞎子阿炳啊，我是。你接招吧，你啊。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唯有椰林缀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我从 山中来，就带着浪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那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谢谢。 哎，行啊，你别说， 杨子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什么劈叉呀窝腰啊，哎，最拿手的哎，720度后空翻 怎么样， 尸体落地 啊， 不是两腿着地， 那就太完美了 是吧、嗯、哎，你要真诚的话咱们来一段韩国歌曲叫 Nobody 可以吗？ 没问题啊， 来一个， 来一个， 哎，咱们载歌载舞跳起来吧。哎呀，这小姑娘累得够呛。这个作品是我们第一次在这里演出，希望大家原谅哈，哪点说的不好。 对。 哎，你缓缓，缓缓，要不然观众这样得了，你们先睡会儿，让他先缓会儿。他现在体力有点透支，跟不上了，天天得锻炼啊。 对对对。 啊，这回你要唱什么呀？ 刚才呢、 啊、 是我一直接您的歌。 啊，怎么着这回？ 那接下来您是不是也借我一招？ 啊。你那意思说你唱我接你的， 对呀、啊、 没问题呀、啊、 没问题是吧， 太没问题了，我 行， 你唱什么吧， 我接下来想学唱一首京韵大鼓陆毅生老师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 哎呀，好好家伙，这可难死了这个啊，我听说过有这个流派白派还有洛派，哎，请问你是哪一派？ 你看不出来吗？ 哪派？ 我是蛋黄派。 你听都淤了，还是厨子，我告诉你，能听出来，行吧？ 行，接招吧你。 缓过来了。 阴阳师，给我这个来大点声，这个键盘。 阴阳师，来大一点声，他有个要求。 行。 啊，把这口气咽了。 好嘞，嗯，什么咽了？好吧，你就等着接， 好 吧？ 好好好 好。千里。 重整河山啊，

何云伟。 何云伟。 不是，人家怎么了？ 还怎么了？说好了一块长起来，长半截的不长了。你说话不算，你这得多可气。 那怨他呀？ 怨我？ 怨得着你们？ 怨我就不至于了，你说是不是？ 好 啊，这是笑谈。 嗯 啊，何云伟虽说个儿不高啊，但是相声说得好。 对， 我们都需要向他很好的学习。 那当然了， 其实他原来也不错。 原来 你回想啊， 啊， 咱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大概有这么就咱这几个人， 嗯， 五六个人， 对啊， 成立一个相声表演小分队。 哎，您听这名字， 小孩 是 人也不多， 不会起。 人家 我 栾云平， 我怎么样？ 不到一个月 啊， 队长， 还不是你们选的 小分队。栾队长， 您也挺好啊。 我比你差远了。 您呢？ 我是他的队副， 副队长。 哎，就是副队长。 您帮助着我， 差着行是。 哎，还行了。 过了些年， 嗯， 喜欢相声的人越来越多。 对呀、啊， 组织一块儿成立一个什么呀？ 什么？ 相声艺术团。 团。 栾云平， 我 不到一个月， 哎， 团长。 我团长， 栾团长。 哎，您也不错。 我比你差远了。 您呢？ 我是他的团副。 哦，副团长 还得帮着人家。 嗨、哎，我指着您呢。 咱不如他。 哎呀， 到德云社之后， 咱这哈， 郭德纲的倡导下， 嗯， 成立一个传统相声整理小组。 对对， 不敢说挖掘。 哎， 老先生口述，我们拿笔记。 嗯， 整理 是 人家。 我怎么样？ 一个月。 嗯， 小组组长。 组长 栾组长。 您呢？ 比你差远了。 您是？ 我是他的祖父。可是我不别扭。 我别扭？你祖父你还别扭是不是？ 你是正的，我是副的呀。 你俩说副组长 就是副组长的意思。 哎、您别说祖父 啊，老不如他。 嗯， 确实很努力。 呵， 表演传统相声这一方面整理的段子最多。 多什么呀？ 我们后台有统计，有个小本儿。 哎，对，有记录。 到年底一总结，栾云平挖掘传统，名列前茅。 说这干嘛呀？ 创新也行啊。 新相声， 编那个新笑料，新相声。 嗯， 到年底一总结，谁呀、啊？这儿。 嗯， 名列前茅。 我好搜集。 出勤率也好， 对， 开大会开小会，给钱的不给钱的，管饭的不管饭的，慰问的一眼的，全都没落下。 不能落下。 对，精神面貌特别好。 嗯， 出勤率很高。 是， 出勤率名列前茅。 对， 非常的认真。 嗯， 喜欢研究传统艺术。 我爱这个 相声，就是传统文化。 哎， 学好相声您先读历史。 对， 把历史都念透了、 嗯、 对相声演员有帮助 有用。 其他的传统艺术有没有啊？ 别的 也有。 您说说。 比如说戏曲。 哦， 咱们的国剧、京剧。 哦，京剧。 哎，京戏 90% 以上都是传统戏。 对， 有这么一出京剧您听过吗？ 您提提。 叫清风亭。 雷击张继宝。 看来您听过。 我瞧过呀。 张继宝是主人公。 是 什么样的人呢？ 嗯， 是个不孝之子。 说他不孝顺。 结局怎么样啊？ 啊， 很惨、 哦、 让雷给劈死了。 报应。 雷击张继宝吗？ 嗯， 虽然说这事儿有点封建迷信。 对呀、啊、 但是教给我们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做人 啊， 一定要孝敬父母。 哎，对，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 这是老话。 交朋好友也是一样。 是吗？ 交朋友拿住了主意， 你得调准了， 千万不能交这路不孝之子。 您的朋友群 交上不孝之子， 一定得 对您来说是影响。因为什么呢？ 您哪？ 不孝之子啊，他们的世界观。 谁不孝之子？ 怎么了？ 我不孝顺。 你孝顺吗？ 我孝顺。 你孝顺？ 我孝顺。 各位听听，当着这么些人你就跟我瞪眼，你还孝顺？ 我孝顺谁呀？ 啊， 合着你是我爸爸。 你不要客气。 谁客气了？我这还客气？我这 不，你站台上跟大家说这干什么？ 不是 啊， 我不孝顺你。 你孝顺父母吗？ 那当然孝顺了。 那为最好。 哎， 应该得孝敬父母。 嗯， 父母老家把自己养育这么大不容易。 是 不简单。 哎， 其实孝顺怎么叫孝顺？ 嗯， 顺者为孝。 呵， 顺着点他。 嗯， 多听话，想吃什么买点什么。 对啊， 想上哪儿去带他去， 别招人生气， 多好啊。 啊， 有的人不行。 不行， 活着不孝，死了孝。 死了怎么孝呀？ 父母老家活着的时候竟让他生气着急、 哦、 死了以后开始尽孝心了。 嗨， 开始要孝敬了。 那怎么孝 敬？怎么孝敬啊？ 啊， 找和尚念经。 哦， 和尚老道尼姑喇嘛四棚经对台念， 还不好请。 大棚。 哦， 起几天棚、 哎、 一殿一卷，过街牌了，过街棚。 呵 啊，停七七四十九天， 够长的。 街坊邻居一看， 真孝顺， 这够给别人看。 其实活着时候呢，打爹骂娘， 你看看， 有的那个父母老家得暴病死了， 突然的， 儿女没猫着孝顺，请和尚念念经倒可以， 是啊， 解解心疼嘛。 哎， 但是请和尚得注意， 注意什么呀？ 得请那真和尚。 不是， 不能请假和尚。 怎么这和尚还有假的呀？ 当然有假的了 啊！ 没假的，我强调这真干什么呀？ 还有假和尚。 过去那个年月， 嗯， 弄一个人剃一光头，穿身和尚的僧袍，远处这么一站，你说他真的假的？ 那瞧不出来， 看不出来。 哎， 假和尚多极了。 嚯， 白天做小买卖， 嗯， 卖东西， 卖东西， 卖金鱼的 啊， 卖果仁的， 嘿， 卖花生仁的， 嗯， 卖凉皮的 啊， 卖豆腐丝的， 你看， 卖豆腐皮的，蹬三轮的 啊， 骑毛驴的， 哎呀， 净干这个的， 赶折来了。 晚上给人家念经去， 晚上去， 业余和尚， 业余和尚， 你说他们能什么也不会吗？ 是， 多少得会点什么， 还会点。 我们后台就有一位， 谁呀？ 何云伟。 何 知道何云伟吗？ 知道啊。 何云伟他爸爸就是和尚。 不是，您打住，您打住。何云伟他爸是和尚。 对。 何云伟打哪儿来呀、啊？ 何云伟打哪儿来的 啊？ 这你问我干什么？ 那我问谁去？ 你得问何云伟去。 我也得敢问。 你问问他，你说你爸爸是不是和尚？ 那人不抽我呀？ 没告您业余和尚吗？ 哦，他爸是假和尚。 假和尚。 嗯， 别小看他爸爸这假和尚， 是 还是个头， 还是头。 和尚头叫什么呀？ 叫 大帽。 还有个名词， 哎，大帽， 嘿， 手底下管着好些个业余和尚、 哦、 别小看这些和尚， 他们 手里的乐器都得拿得起来放得下， 得会敲会打。 搁在和尚手里不叫乐器， 叫什么？ 叫法器。 哦，法器。 哎，敲的那个大鼓啊， 嗯， 挠脖呀， 是 吹的那个管啊，打的那个九音锣啊，这都得行。 哎呀， 还有这么一个小锣， 什么 小锣？叫什么呀？ 叫 当当。 你听这名儿， 一棍儿，一根横梁掉下一个小锣， 嗯， 拿锣锤光打着一个， 瞧这儿， 这叫当当。 呵， 这都不好来。 哎， 这帮人天天的上人家给人念经， 嗯， 蒙吃蒙喝蒙钱花。 哦，骗人， 可不就是骗人吗？ 哦， 不光人跟着蒙，连乐器都跟着蒙。 这乐器怎么蒙人呀、 啊、你听啊， 能听出来吗？ 那乐器打的那个声音都是说话， 您给瞧瞧， 都是蹦字儿。 什么音儿啊？ 大茶一敲，这声音 茶， 大铜茶。 嗯， 恰恰恰了恰了恰恰，今儿个吃你明儿吃他，不知赶后吃谁恰。 这都带字眼儿。 就是啊。 哎呀， 吹的那管儿有意见了， 管儿 提出来了， 他 饿了、嗯、他说他饿了。九音锣给出主意， 这什么音儿啊？ 吃馒头啊，吃馒头、嗯、吃馒头啊，吃馒头， 吃馒头， 让他吃馒头。 呵， 当当有意见了， 当当 凉了，凉了，凉了， 那个凉了。 大鼓给出主意， 大鼓 腾腾 腾腾腾，你说啥？这里都有字儿，你看没有？ 纯粹吃会儿， 嗯， 蒙吃蒙喝蒙钱花， 骗人。 可是你说蒙，他这身行头得有啊， 就这衣服， 和尚穿着僧袍， 啊、嗯， 黑的偏衫， 是 他爸爸大帽戴那五佛冠都没有， 没有， 穷凑合。 怎么叫凑合呀？ 僧袍 啊， 没有啊。 僧袍怎么办？ 从家里拿了一个何云伟说相声那大褂穿上当僧袍。 不不不，这我、 嗯、 何云伟他爸我见过。 是吗？ 何云伟他爸大高个。 对对， 何云伟矮呀、 啊、啊， 那不够长啊。 不够长啊。 对呀、 啊、僧袍跟大褂有区别。 嗯， 大褂一般都秃了到地。 是 僧袍不是？ 僧袍呢， 过了膝盖就打住了。 哦，他到这儿。 他爸爸个儿高，云伟个儿矮，穿上以后你看正好。 你看看啊， 哎，这巧合了。 这偏山呢？ 没有， 怎么办呢？ 啊，家里拿一背面配在这儿， 有配背面的， 就当偏山了。 这带着五佛冠， 那也没有， 怎么办呢？ 弄五张扑克牌搁脑袋上， 这太差劲了。啊、 勾勾圈 K 搁头了， 得找那带画的。 我心想，你弄一草花四搁这儿，那就怎么回事呢、 啊？ 你得像那五佛冠， 嗯， 啊，有这些东西。就能给人念经， 这就能去了、 啊、他也会念。 哦， 也会念。 嗯， 这么着吧， 您来， 我给你学一学。 好啊， 学学他爸爸念经。 哎， 从现在开始， 嗯， 我就是何云伟的爸爸了啊。 哎，你倒是这么想的呀。你 有这么一块小木头 啊， 桌子上这么一拍，开始念起来。 哦，就看那木头。 请草场成就镇吉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 谈笑海中兰树壮，翠莺莺，哎呀，我念错了。 他说他念错了， 多新鲜！ 他爸爸爱听京韵大鼓， 啊， 把大西厢的词儿搁在这儿了。 还有崔莺莺吗？ 那可不念错了吗？ 是 哪个京门里边有崔莺莺啊？ 敢？ 你说是不是？ 嗯， 他爸就带这帮人，纯粹是蒙事。 是 那回 啊， 可乐之极。 怎么回事？ 他爸爸应了一档事 给人念经去。 嗯， 可能这个本家啊，管的饭好了这么一点， 吃的好， 吃饱了喝足了， 嗯， 高兴了。 是啊， 卖力气， 嗯， 念的四脖子汗流。 嚯！ 本家啊有一个闺女， 姑奶奶 家里有白事，姑奶奶回门这么一看， 啊， 合着念经这么卖力气， 嗯， 心里高兴， 瞧出好来了， 掏出100块钱来， 哦， 把那个茶坊叫过来， 嗯， 过来，给那和尚加100块钱， 单给的， 单赏， 嘿， 茶坊赶紧跑过来，100块钱往桌上那么一放， 啊， 他爸爸低头可就看见了， 瞧见了， 这个时候巧了， 怎么？ 他爸爸把会念的经已经都念完了。 呵， 多一句都不会了， 全不会了。 这阵要打住也不合适， 怎么不行啊？ 钱送到了， 可到钱了， 钱到了，这要求翻场啊， 哦， 对不对？ 嗯， 收了，不像话。 那 有主意 干嘛呀？ 脑子聪明。 嗯， 他爸爸就回忆当初跟这个真和尚在一块儿实习的时候， 这和尚还实习去？ 对他爸爸来说就算实习。 哦。 有这个放焰口， 嗯， 他爸爸记得这放焰口 是， 可是光记着这味儿，词儿一句想不起来， 没有字儿。 有主意 干嘛？ 光哼哼这味儿， 哦， 哼哼几句，一琢磨一句词儿没有，实在不像话， 嗯， 临时现编了几句， 现编的， 没等念完，这本家就轰出去了， 怎么回事？ 编的不像话了。 哎，您念念， 念着念着经啊， 啊， 低头一看，钱到了， 钱到了。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 本家说走走走走走，啊，取经去了是怎么着？那真是和尚的歌， 这不是西游记吗？ 你那个不让人听出来了吗？ 是啊， 还不如没有词呢 啊！ 这都不可气， 老可气， 最可气是哪点啊？ 什么呀？ 您看那个往那儿这么一坐，两个眼睛闭紧了， 嗯， 双手合十念着经， 对啊， 其实俩眼没闭上 啊， 两只眼睛虚着呢， 眯缝着。 对了， 呵。 四下里学吗？ 瞧什么呢？ 看见什么偷什么， 还偷东西， 多新鲜呢！ 这不可恨吗？ 他爸爸是大帽， 啊， 就是头， 哎， 看见什么了，让谁偷谁就得偷， 哦， 不让谁偷，原地不能动。 嚯， 也有规矩， 有命令， 哎，有纪律。 嘿， 那天 啊， 晚上应了这么一档事， 嗯， 凑人的时候快了， 怎么了？ 凑不上了 啊？ 有事的有事，请假的请假，到最后。还短一个人， 少一个， 他爸爸着急了。 是啊， 短一人不行啊。 啊， 回家之后高兴了， 高兴 了，看见何云伟了， 啊， 跟何云伟商量 商量， 小伟，晚上有事吗？ 爸爸， 爸爸晚上没事。 行行行，您啊， 没事跟我走。 您没必要，您就平视就完了。 平视看不见他， 这太矮了。 啊，学一学。 嗯， 没事跟我走。 嗯， 我跟你干嘛去？跟我干嘛？跟我念经去。 对。 干嘛去？念经去。 嗯， 您这不开玩笑吗？ 怎么 念经去？我哪会呀？ 不会。 怎么着？哦，你不会呀？ 对， 我会吗？ 啊，全不会。 不到那跟着瞎哼哼不就完了吗？ 就是哼哼。 走走走走走，那也不行啊！你琢磨这道理啊？ 什么道理啊？ 哪有和尚带儿子去的？ 对， 到那不露馅了吗？ 是啊。 脑子太笨， 嗯， 我要不说，你要不提，谁知道啊？ 别圆呀！ 这么着吧， 啊， 你别管我叫爸爸了， 改什么呀？ 管我叫师傅， 改师傅了。 我管你叫徒弟， 哦， 师徒相称， 嘿， 好不好？ 啊， 胳膊拗不过大腿， 那辈分倒对。 何云伟听话， 嗯， 拿一身大褂，一人拿一件，去了。 啊， 到那儿之后，小和尚出来先念一套， 是， 啊，念完之后，他爸爸大帽最后出场。 啊， 啊，到他爸爸出来的时候，呵，麻烦极了。 怎么麻烦？ 啊，穿上大褂，配上背面，戴上扑克牌， 对，还是得扮相。 出来了， 往这这么一坐，先得念几句梵文。 梵文 就是把本家镇乎住了， 让人听不懂。 你不能上来胡念， 对， 让人听出来了， 露馅了。 哎，念几句梵文。 嗯， 这么着吧， 干嘛？ 您别闲着。 什么意思？ 咱俩配合配合。 咱俩人。 哎， 好。 我念完的最后一句，您帮着我重复一下。 行行行， 好吗？ 来来来， 注意啊。 嗯， 双手合十。 哦，双手合十。 哎，开始了啊。 哎。 您 换别人吧，我跟不上您。 怎么了？ 您我来不了啊。 没让您来这个呀。 来什么呀？ 后头啊。 我以为这个呢。 那来最后一句，注意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头一天来到了鬼门关呐、啊， 鬼门关呐、啊， 还真好， 嗨， 还真行。 嗯， 他爸爸也是和尚， 你爸才和尚呢， 你怎么来的这么像呢？ 不跟你学的吗？ 学的真不错。 哦， 念着念着经，他爸爸低眼皮这么一看， 瞧见什么了？ 发现了 啊， 门后头立着一把斧子。 斧子， 这把斧子， 嗯， 可不是家里的劈劈柴用那斧子，这么大， 嗯， 不是。 他那个呢？ 不知道哪位您到过东北？ 嗯， 东北冬天烧什么取暖呢？ 烧 那东西叫木绊子。 木绊子 就是把那整棵的树砍成这么厚一截 哦， 拿什么砍呢？ 啊、 嗯，那个斧子， 大斧子， 斧子头60多斤。 哎呀， 斧子把得1米7长。 它长。 这个斧子值钱呢， 嗯， 在门后头旮旯那立着。 那怎么了？ 他爸爸一眼就看见了， 瞧见那斧子了， 打算让何云伟 把这把斧子偷走。 啊， 你说这怎么办？ 我就告诉他呀。 怎么告诉啊？ 何云伟把斧子偷走。 这么告诉？ 嗯， 何云伟把斧子偷走。 对， 何云伟聪明， 嗯， 当时就能听明白。 那多好， 人本家也懂了。 哦，全知道了。 能让他拿吗？ 那对了。 那不行。 嗯， 他爸爸。有主意 干嘛要 念着经告诉他 啊 对了 是啊 念经让他偷 哎怎么念 念着念经啊 嗯 一抬眼看见那斧子了 嗯 突然打住一拍小木头小和尚吓一跳 啊 这没这一下 对哎呦 不知怎么回事 害怕了 看他爸爸假装疯魔、嗯、小徒弟 这什么字眼儿 叫徒弟， 徒弟 师徒相称嘛。 啊，对。 本家一听明白不了， 嗯， 认为是叫徒弟， 徒弟， 以为叫徒弟爷呢。 嗨， 其实不是。 嗯， 叫徒弟。 嗯， 门后有把斧子，临走烧着。门后的有把斧子临走烧着 告诉他了 何云伟一听还高兴了 是 我爸爸的眼神还真好 哎， 回头看看吧 嗯， 一看这斧子何云伟吓一哆嗦 怎么害怕了 斧子头60多斤 啊， 斧子把1米7还得多 这长啊 这怎么偷啊 嗯， 没法带啊 嗯， 你说穿那大褂里边打这儿就出来 了、哎、太高了 比他个儿还高呢 嗯， 这怎么办呢他得把拿不了走这危险性告诉他爸爸 那怎么告诉我 也得念经说呀 一样 这样回答 说这是瞧那斧子呢 小师傅 那就对上暗号了 门后斧子头沉杆长不得掖着那斧子头沉杆长不得掖着 嘿 他爸爸一听就生气了 生气 哼我缺一个人把你叫出来了等于叫出一废物来 哎呀 这么点事儿都办不好 嗯 他爸爸生气呀、啊、手里一摇这拘魂铃 啊给何云伟出主意 什么呀 当啷啷啷啷啷啷接着枪头扔出去 嗯接墙头扔出去 让他扔出去 嗯 何云伟心里话我扔得动吗 太沉了 别说我扔不动 嗯 扔得动也不能扔 那怎么不扔啊 何云伟多年呢受他爸爸的影响 啊、哦、 在他爸爸来这之前呢 嗯 已经偷出一样去了 啊 本家新买一口蒸锅 嚯 这么大个儿三层屉儿 哎呀 咱都不知道怎么拿出去、嗯、偷完拿不了家走啊 是 怎么办呢把这蒸锅拿出去搁在墙外头 先藏那儿 走的时候烧走 嗯 这个时候往外扔斧子 斧头六多尖， 对啊， 没准就把这锅砸瘪了， 那保不齐啊。 可是这个斧子还不如那锅值钱呢， 那锅值钱、啊、 何云伟得把这一大套理由编出词儿来念出来告诉他爸爸。 他怎么念的？ 这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 是啊， 脑子是聪明。 嗯， 找了个木鱼儿。 哎呦， 一敲木鱼儿啊，还真编下来了。 您来来， 这么说的。 嗯， 小师傅啊，你听着的，墙头外的有口锅，我一扔斧子砸了锅，那锅比斧子直的多的，依着徒弟我们说，咱不要斧子也要锅。 说出来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